为幸福会停住。秋天的落叶赶走了世界，发现不会再见面。冬天的飘雪，一颗心一切又再回到了起点。春天的小雨滋润了泥土，把一切带到最初。夏天的温度盛开的果树，以为幸福会停住。秋天的落叶赶走了世界，发现不会再见面。冬天的飘雪，一颗心凝结，又再回到了起点。 就相思不相见，便胜过世间万千。红曲树上，牡丹庭前，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同穴。 谁和我能够相合？

一个人最好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平静一点，哪怕一个人生活，穿越一个又一个城市，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，仰望一片又一片蓝天，见证一次又一次的别离，然后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，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，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，但是我不曾退缩。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坚强，我只是擅长用微笑去伪装，不是吗？我没有你形容的那么勇敢，我偶尔也会慌。我也和你一样，曾经年少轻狂，受了一点伤。现实的靠，这对我是你的微笑太晚，没有你的对白，就让记忆中的你慢慢老，老去了谁也得不到。看见我的祈祷，这对我累积的问候，开始一次的单身乞讨。 forever 才了解自己，未来 这些日子要珍惜。爱我有些痛苦，有些不公平。如果真的爱我，不是理所当然的注定。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，像微风深情，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，所以我要每天念着你的笑容，多么自然。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，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。

住也住记忆吧。他爸他爸不听话，有人比关键想要说话，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，不要忍耐，谁需要爆炸？羞辱和对象形容风扇，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，让妈妈留一下，爸爸一起叫，吵得人魂发乱，走路不这样，让妈妈留一下，爸爸一起跳跳，让忧郁传染全场，一起大声叫，让妈妈留一下，爸爸一起跳跳，吵得人魂发乱，走路不这样，让妈妈留一下，爸爸一起跳跳，让忧郁传染全场，一起大声唱。怎么天干想不到啊，这无用的不屑问，怎么好玩想不到啊，只有音乐超得到带来的感受，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，以其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独树一帜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王若琳。为了坚持自我，王若琳不论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和色彩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，更加还原了真实的自我，不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去做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老古董。每一个音符，每一个旋律都充分表达了王若琳对音乐的感受。一起来听到王若琳带来 想说实话，不想说话，这是个看不到的世界，我想要爱谁我就爱谁，我不想那么的虚伪，现在就是我要的那种永远，爱有一点自私，可是未来谁知道，我的心很自由，哦哦，说你会爱我，说你爱我 now， 爱上一次旅行，到谁不知道，我遇见你 now， 冬季的秋天，温暖雨和泪，太多舍不得的回忆都不见，所以我只要你真心，在这一刻你的真心，虽然也许最后还是说再见，所有美好美丽的事我都不想再等待，我们拥有现在，说你也爱我，说你爱我 now，

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直来直往，这首歌秉承了整张专辑欢快随性自由直接豁达的风格，而且也表达了一种直接的生活态度。直来直往，一起来。 某个人正逆向在街上，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，在一通被废弃的工厂墙上，哦，这也是时候单纯的愿望全白瞎。当新娘，嘿，我又绕到房间看一看，闹剧的电视墙在歌唱，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电视。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，大点的落地窗很漂亮，决定了感情应该转的方向，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爱很欣赏，直来直往，想一想，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，感情总是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。 注意踩到狗尾巴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，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，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，淡点感动就哭，好像是小孩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的口水，揍他几拳，丢他一百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最爱很欣赏，直来直往，总有一种勇敢，叫做原谅。我们还在奔人群理想，在街上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，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，哦，只有对你的忠贞不满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来握握我的广场当一看，闹剧的电视墙上歌唱，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，仰天上，来来来，一起仰天上。 这后悔还比忙碌让你疲倦， 你走的那天，我的爱也闭上眼，日子像白开水，可以过得平静如晨。天 那年在上海的一边，把我们都关进冬天，许多事当时不能妥协，此刻想来是不体贴。 后来在台北的雨天，我选择假装没看见，直到你消失银河里面，我才转身没有倒数。